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 系啦，呢本书咧就系二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咧。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八股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态啊，同埋佢点样反贪啊，大家真的要详细睇下。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咧，近七百年来反贪最犀利的人咧，一个就叫朱元璋，一个叫习近平。而朱元璋咧，又系想控制晒所有人的思想，作一套规则出嚟咧，万世奉行嘅。咁喺呢个习近平时代，呢个新习近平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咧，你一定要参考一下朱元璋点样意图创立一套千秋万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点样管制人嘅思想嘅。 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贤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元。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生喺2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 八卦问个问题先啦，86元你会唔会买啊？ 乜嘢？ 嗰本朱元璋传， 86元， 86元啊！ 哦，86元，咁咪86元其实唔算贵，即系如果 都平喎。 如果你咁厚嚟讲，我觉得真系。 因为你八旗文化出嗰啲书咧，即系咩真实的满洲史咧，咪字又疏过佢，喂，本嘢又薄过佢，其实都卖100多元。 同埋呢本嘢可唔可以上到呢一个三中商嘅呢本嘢？ 上到嘅，喂，你谂下嗰啲咩世界史的起源，其实系好有型。都上到嘅时候，即系咪三中商真系查得咁紧咧？我有时好怀疑嘅呢啲嘢。 咁啊，即系我哋送走咗云图啦吓，因为阿云图都好攰嘅，咁真就真系吓。咁 我两个节目啊，大佬，心力交瘁。 两个节目啊，我都试过啊，大佬，真系个人会瘫噶吓， 退咪都系啦。 咁啊就其实头先我哋讲新疆，我补多两句啦。其实就即系你唔能够，其实系新疆嗰个例子咧。好紧要，即系我哋当然点解好少人去关注咧？第一，我哋觉得唔觉得佢系汉人，唔觉得系中国人，所以我哋自己 project 唔系。其实最基本嘅问题系在于太遥远啦， 太遥远。 你谂下，喂，香港喂飞去乌鲁木齐，喂讲紧嘅都系5-6个钟头喎。仲喂，其实同你去转澳洲去转印尼差唔多嘅，嗰个距离系。 系，但系我即系觉得就系话你。其实讲真，你关注平反六四，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而家今时今日你发展到呢一个新疆咁嘅阶段咧，你搞集中营，去每家每户都抽啲人走去再教育咧，我觉得呢个系远超，即系其实喂嗱，点解我哋成日讲要平反六四啊？其实平反六四真系勾得好紧要，因为你而家嗰平反六四，你真系嗱，我哋希望共产党喺六四问题上面悔改嘛。系嘛，唔好再杀人啊嘛！你起码你即系你悔改之余，你悔一回事，但你会唔会改先？我哋希望 ultimately， 我哋希望佢改噶嘛。但系你问题就唔系、哦，你而家日日你发生啲事情咧，你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变本加厉、哦。 唔系，但系你谂翻转头就系话平反六四需要嘅原因就系在于， 因为图腾嚟嘅，我哋一代人嘅图腾嚟嘅，我哋有回忆。 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个系在于佢哋呢个学生嘅非暴力运动，最终系俾共产党用暴力去到镇压咗。咁但系问题，你头先 新疆都会有啲暴力嘅， 系啊，新疆个问题点解系暴力？系在于因为佢本质系个民族冲突嚟噶嘛？你谂下，喂新疆，喂其实佢。 佢幾時先至納入呢一個中國嘅領土先？喂，講緊乾隆嗰陣時啊嘛，係乾隆係打走咗大小呢、這個大小和尚，亦即係話裏邊回教徒最大勢力嗰一班人，咁然後佢先至將呢一個地方就成為一個領土啊嘛，咁喺咁嘅狀況底下，喂，即係新所謂嘅新呢、這個係新嘅疆土，屬唔屬於你嘅先？唔屬於你噶嘛？咁所以你咪要諗緊點樣將佢納入呢個帝國控制範圍？ 咁其實佢自己骨子裏面，即係你話共產黨，佢隻心底裏都覺得新疆唔屬於自己，所以先做咁多額外嘅嘢去管控新疆人啊嘛。 同樣地，佢都係覺得香港唔屬於自己，但係問題重要嘅資源佢都要透過新疆。新疆就係講緊石油啦，講緊食物啦。咁香港講緊 一帶一路嘅出路啦。 係咯，香港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即係金融啦，對外通商嘅港口啦，唔屬於自己。但係問題經濟命脈就喺呢兩個地方嘅時候，佢冇辦法唔用最殘忍。嘅方法就走去管治嘅，好正常嘅呢一样嘢。 咁但系即系我哋关注新疆嘅问题，唔因为我哋本身系唔系新疆，唔系因为我哋本身系咪维吾尔族人，系因为共产党可以做得几邪恶，而佢可以做到咁邪恶，而佢又有咁邪恶可以达成到嘅手段同埋技术嘅时候，佢呢种嘅邪恶嘅手段同埋技术咧，终有一日系会 apply 落去香港人度、广州人度 apply 紧啦，已经 每一个人身上度。唔系，当然我哋而家见到就系话佢，你话去到新疆式管控咧，同香港梗系争好远好远啦。 唔系噶，唔系噶。咁但系另外一种，佢、只不过佢系摆到明高压、香港嗰一种咧就阴啲咁样就是、做。喂，你谂下，喂嚟紧 呢个必然嘅就系、是、 换新身份证啊嘛，换新身份证嗰阵时佢采集你啲乜嘢资料啊？喂，你而且佢讲到明 就系 DNA 资料啫。 系啊，佢话要你嗰啲 DNA 资料。喂，佢讲到，而且喂新疆嗰度佢唔会同你讲你做乜嘢，因为佢唔当你自己人啊嘛。香港。佢當你半個自己人，要令你哋信服嗰陣時，咪話俾你聽，喂，政府可能用呢一個嘅金融機構可能用，喂，亦即係話，喂，你而家新嗰張身份證，其實就係佢採集曬所有嘅資料，然後俾任何同政府有關同埋合作嘅機構就用咯。到時到後你拿住呢張身份證之後，你就失去咗你個人嘅自由咯。 啊，唔係我哋見到 BBC 之前咪就係做過一個實驗咯，係咪？佢有攝制隊去到大陸之後，喂，大佬。嗰、那個 BBC 就係睇住，即係嗰啲嗰啲保安睇嗰個 CCTV 嘅系統，佢睇個畫面，哇！大佬一條街都有人，但每條街你就係框住佢塊面，佢個名即刻出嚟，所有嘢都出曬嚟，你去到邊度完全無所遁形，你係冇私隱可言，即係你以後咧，即係其實講真啦。即係以前咧，對於阿刁文牛嗰啲人嚟講咧，大陸一個好自由嘅地方，因為可以叫雞啊，又剩啊咁樣。以後冇噶啦，其實即係 其實都有嘅。喺佢嘅角度嚟講，叫我周圍叫雞啊，我又唔係反黨係咪先？喂，其實香港都一模一樣噶。你講緊呢一種咁嘅狀況，喂，香港 即係嗰種就係尖實力之所以可以運用。 林子健事件咪就係咁樣 嗱、你去過叫雞，佢知道。但系佢知道咗呢啲资料之后，佢唔会即刻拘捕你。但系当有一日你对社会不满嘅时候，佢就会可以攞翻出嚟嚟勒索你。嗱，点解即系尖实力系每一个人系套咁，每一个人都系度身订造？因为你只要系中国人，你系只要系活在中国嘅国土入边，你已经每一日被 censor。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要黑材料嘅，其实系。如果你系。即係或者甚至咁講啦，即係如果你係教會中人，喂你講咩粗口啊，講大話呢咁嘅嘢，喂全部都將啲嘢，你就算最微小嘅一啲，即係我哋唔會覺得係罪行嘅罪行，佢都可以攞嚟放大，然之後抹黑你人格，從而管控你。其實香港都可以咁樣做到，其實。 你諗下湯家驊咩樣，你唔知咯。 咪就係咯，即係詹姆斯嗱，即係以前我哋就係、是、喂，即係好似何志光成日有啲陰謀論就係話。佢点解会咁样做啊？佢点样会帮政府啊？点会帮建制啊？梗系收咗共产党钱啦、啊，系咪？即系我哋系停留一个好老旧嘅思维，就系话我哋做啲嘢，我哋做任何行为，共产党所悦嘅时候咧，所喜悦嘅行为咧，都系因为共产党俾咗钱我哋。但系根本就唔使啊，根本就唔捻使啊！共产党有你个人资料啊嘛，佢可以攞嚟恐吓你、勒索你啊嘛。 唔系另外一样嘢、就是， 所以点使俾钱你啫？ 就係佢即係而家共產黨佢揾到一條路，就係喂佢而家個科技係咁猖獗嘅時候咧，喂佢咪製造個勢出嚟咯？喂，大家要放棄自己本身嘅文化，大家要為咗你眼前同埋下一代嘅利益，放棄你本身嘅文化啊嘛！喂，所以喂，其實如果你走去嗰啲名校嗰度睇咧，喂香港嗰啲喂即係揾幾萬蚊一個月死即係死捱爛捱供個仔入去嗰啲名校嗰度，然後就操到自己個仔，喂係普通。通话好过广东话噶，喂而喂你问佢哋点解咁样做，佢话喂阿仔将来要揾食啊嘛， 系啊， 喂其实你即系唔使你特登走去操控噶，喂你自动自觉去到 surrender， 即系你放弃你自己本身嘅身份，去到换取你认为将来有嘅利益。喂，但系问题喺香港，你真系讲紧广东话同佢唔同先至有嗰个价值同埋独特性喺度啊嘛，你连自己嘅语言都放弃咗嘅时候，喂你将来喂成日由 George Orwell 开始都不断咁讲噶，你嘅语言系决定咗你嘅思维啊嘛，咁亦即系话你而家嘅放弃咗广东话，然后就再讲呢、這个普通话嘅时候， 所以 你咪合流咯。 我唔需要话好久远嘅事情啦。其实如果你话而家翻去大学校园里边嚟讲咧，啊，虽然你话见到浸大吓、啊，即系最近有两位学生嘅领袖吓、啊，即系好大声疾呼咁样样去反对呢、這、一个钱大康啊，即系有啲咁嘅人，即系但系咧。佢哋唔代表即係大學入面嘅大多數，其實大學入面嘅大多數都係政治上面冷漠，而且佢講即係好多大學生呢，其實講嘢係幾官下嘅，其實係 GPA runner 嚟㗎嘛，冇辦法啦。 幾多佢即係幾多官腔嘅，好多人係即係嗱，我哋好嘅例子啦，即係我哋早幾年即係我哋係國事會嘅老鬼嘛，我哋翻去，喂已經見到即係我哋成大嘅同學呢，已經係做嘢係即係非常之。是 very well polished 啊！佢讲嘢系完全冇棱角，非常稳阵，而且有一个清晰嘅一个就业目标喺度。每一个人都系咁嘅，即系如果你见到就系话，好似刘子琪啊，即系嗰啲对住个即系语文中心嗰个鬼婆讲，哇！你唔捻同我交代，喂，嗰啲人系好少嘅，其实系嗰啲有血有肉、有情绪嘅人嘅好少嘅，其实。真系，即系如果你话你今时今日你翻去大学校园里面嚟讲，一系对政治有感觉，佢啲人咧一系就做咗本土派，一系咧就系、是、完全唔 Q 你嘅，其实系 更多嘅系完全唔 Q 你，好简单嘅，即系佢角度就系、是、喂我要削足识你啊嘛，因为佢当大家系经历过雨伞运动，表面上认为大家如果正面同佢硬碰系冇用嘅时候，咁、我咪要将自己变成一粒叫做榴莉蛋咯、就系榴莉蛋其实就系、是、即系高阳咧，就系讲紧以前清朝嗰啲官啊，即系点佢有个花名叫榴莉蛋嘅时候，就系话佢滑不留手嘛，冇、任何棱角就可以 shoot 去任何嘅唔同嘅派系嗰度。咁、你而家 train 嘅大学生就系要俾佢无力感，个原因就系要你主动适应我啊！我唔使适应你啊！ 系 我问题喺呢度咯。 其实讲真啦，即系你话即系最近呢个礼拜啦，冇乜人去谈论，但系其实都本身应该系好紧要，尤其嗰啲归英派应该好紧要，其实系好紧张。就系呢一个文翠山访华啦，文翠山访华咧所得到嗰个叫做系焦点咧，其实系远逊于呢一个Donald Trump。但系文翠山对于好多即系我哋本土派嘅归英嗰啲嚟讲系好紧要嘅，其实系，尤其系佢系受呢一个彭定康所托，喂你去英国你唔可以即系为香港发声，你唔可以忘记咗英国喺香港嘅责任。 佢去到中国嚟讲紧， 系去中国，系啊，即系文翠山去中国，唔可以唔忘记咗呢样责任。喂，咁我哋听到就觉得，咦，似乎都好似有少少曙光。但系讲真啦，心水清嘅人，我哋当然觉得呢啲系即系，唉，都系得个讲字啦，系咪？咁而最后尾，你见到阿梅、阿文翠山都好好笑。佢今次去英国咧。即系俾呢啲官媒咧就改咗花名喎，呢啲叫咩啊？ 咩啊？ 叫梅姨啊！ 哦， 咁佢听咗之后咧，即系有记者问佢啦，系嘛？你叫喂，你知唔知你多咗个名叫梅姨？即系你知唔知道而家中国人咧都当你系家人一部分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你知唔知有啲媒体好 Q 衰格嘅啫？喂，你咁梅姨系一个陷阱嚟，一个讲法嗱。 话就话好似好亲切，但你知唔知道喺大陆咧，嗰啲清洁阿姐啊，嗰啲工人咧，都叫你做阿姨噶，大佬、 嗯。 其实好 Q 面嘅呢个系，其实好 Q 面嘅，其实系。所以其实呢个陷阱，即系你啲英国人过往嗰种咧，好即系好尖酸刻薄啊，嗰种两面三刀嘅喂。而家用翻你即系文翠山心上，你咪好 Q 样衰。其实唔净止我哋即系中国，你唉见到即系《东方日报》仲 Q 好笑，就话唉你根本上你系代好似乞衣来咯，好似乞食咁样讲嘅，系嘛？咁而今次， 事实上无论习近平走去访英，定系文翠山走去访华，大家嘅重点其实就系在于大家倾咗几多单deal，买咗啲乜嘢嘅飞机大炮。 你咪今年倾咗几多单deal啊？ 讲 啊，今年其实咧就如果你话同三几年前比咧，即系呢一个啊李克强去呢一个英国咧去访英嘅时候倾咗只300多亿英镑嘅deal嚟讲咧，今次咧就系得91亿嘅啫。咁啊，即系如果你话 in money terms， 即系当然系少好多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 value 呢一段叫做系叫做系呢个黄金时代加强版嘅一个关系嘅话咧，嗱，你只能够一个讲法就系话，嗱，佢今年咧佢有两样嘢其实系几重要嘅。第一，就而家中国咧就开始同英国喺度讲嗰样嘢，就叫互联通，即系。咪就係等於滬港通嘅，即係嘅英國版啦，係咪？咁啊，即係利用你就將佢自己嗰、那個即係人民幣國際化 輸出不良資產 啦，輸出不良資產啦，又可以咁講啦。其實將你啲有毒嘅資產係向外 sell 啦，係咪？咁啊，即係最後尾要即係呢個謝安琪去警告你啦，要咁。除此之外，就係其實佢叫你英國幫手喺呢一個雄安新區嗰度就打造一個呢、這個叫做係金融科技城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话虽然佢今次嚟呢个中国啦，即系呢个文翠山嚟中国啦，你话就系讲交易嘅额度可能少，但系咧，如即系佢系重质不重量，今次系。 唔系，但系你再睇翻转头，但即系大家更加重视嗰样嘢，就系呢个一路一带嘅备忘啊嘛。 系啊，嗱，一带一路未备忘，佢依然系企硬， 好正常。 佢就话啦，喂，第一样嘢你冇 transparency， 第二样嘢。就係、是、你就係、是你搣唔到個國際 standard 喎，你搣唔到嗰個國際 咁而家喺中國嘅角度嚟講，就係我同你講咩國際 standard 啫？喂， 係佢當你乞衣嚟嘅，當你清潔阿姐嚟 都唔係呢個問題啊，而係講緊你一路一帶呢一樣嘢本身就係中國自己建立出嚟。咁而家係要你去到適應翻呢個 China standard as a international standard、a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啊嘛，呢一樣嘢先係個問題啊嘛。亦即係話，如果你真係簽咗嘅話咧，你就係要削足適履啦，你就係真真正正要走去玩中國嘅嗰個完全唔公平嘅遊戲，即係等於香港人要守基本法一模一樣，呢、這個咁黐線嘅一樣嘢。 嗯，但你知唔知道，就算係即係呢一個叫做係重質不重量嘅一個叫做係商業交往都好啊，其實佢嗰個對於習近平眼中嚟講，佢重要性喺邊度？嗱，你今日雖然你叫做係唔為呢個一帶一路背書啊。但是我哋嗰個金融嘅依存度增強，而你係參與其中嘅話，咁你以後你攞到幾多就係、是、你投入幾多嘛。即係話我對你英國可以付出幾多，就係睇你自己表現得幾好嘛。 即係講到尾，你就成為咗佢個奴才囉。 係啦，而最大鑊嗰樣嘢呢，其實英國今次訪華呢，其實喺英國佢內部嚟講呢，英國國家佢自己本身嚟講，其實都係一個都覺得即係你去到都係好都係好卑微嘅。 唔係因為咁樣 嘅，第一樣嘢就係大家都會覺得你係為咗呢一個脫歐而鋪路，係咪？ 嗯。 而最近呢，即係呢一個網媒呢就 BuzzFeed 啦，就透露咗呢，就係話原來英國政府對脫歐呢其實做咗一個評估報告，咁但係呢就懷疑因為嗰個結果太差就冇公開，咁但係啦，就正正就係因為呢啲即係我唔知點解會爆出嚟啦，係咪？唔知係咪即係有人係專登去泄密啦， 唔係，其實都唔使呢樣嘢， 個結果出到嚟之後呢就話俾你聽，原來呢英國呢有三個 scenario 嘅，咁就话啦，即系呢三个 scenario 嚟讲咧，脱咗欧之后，情况最好啊， 嗰、那個英國經濟嗰個增長咧，都會被拖累到去，即係係拖累到係個 GDP 係減廿2%，而最壞咧係可以即係重挫8%。如果你個 GDP 係縮2%咧，其實我哋經歷過金融海嘯，經歷過金融風暴都知道。唔係呢一個係衰退嚟啊！你係好 Q 辛苦啊！ 通縮係㗎，即係通街都係嗰啲10蚊雲吞麵咯。 係啊，咁喂，而家去到2-8%，咁當然其實佢做咗幾個 scenario 就係話啦，如果你可以擁有呢個單一市場嘅價，即係呢、這個即係歐盟單一市場，你仲可以明聽到歐盟單一市場嘅話咧，咁你嗰個東北部嘅經濟咧啊，即係都叫最好啦，都係拖累3%嘅啫。啊、但如果你是達成不到協議的話呢，那個經濟增長是會拖累到去 16%。 其實 你那個嚴重程度是很 Q 大的， 不要說那麼多這些數字先、啊、最簡單一樣東西就是脫歐就很簡單的、啊、以前喂你享有歐、啊、享用整個歐洲的經濟，所以所有的人就走去倫敦那裡就 玩金融，倫敦就成為了歐洲的 金融中心、啊、但問題脫歐了之後你不屬於歐盟的一部分、啊、那時候喂你的金融市場自然同我嘅金融市場要隔開，咁亦即係話英國嗰個嘅金融地位，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係點樣咧？咪就要單歸咯，可能搬咗去巴黎或者搬咗去柏林，你唔知嘅。咁但咁中國就係趁呢一樣嘢嗰陣時，咪就係話喂，咁我大概投資你嗰度，然後谷翻起你個地位，希望能夠維持翻原有嘅嗰一個嘅金融市場地位。但係問題，你要聽曬我話。 唔係，所以點解咧？你話老共會咁 Q 全啦？呢兩年嚟喺度講啦，中英聯合聲明只一個歷史文件，已經唔再有實質嘅意義。你睇再睇翻啦。你有咗呢個中英嘅， 唔係外交上面 金時代加強版之後咧，其實你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咧，已經真係過時。 唔係呢個係國際關係裏面真真正正嘅現實主義，啊、你大家好現實咁樣走去睇。喂，大佬，喂你好話唔好聽，即係年華老去嘅女人，喂你黐埋嚟我嗰度。我點會俾好面色你睇係咪先？喂，大佬你主動抹地 咁樣講緊，唔係話今日啊，唔係今時今日啊。其實2015年即係呢個脱歐公投仲未搞嘅時候咧， 嗯， 即係2015年嘅時候咧，呢、這個英國財相 Osborne 咧，佢去英國嘅時候，唔係去中國嘅時候已經講，我哋唔好再講呢一個香港問題啦。香港呢個問題好敏感啊，中國大陸。你話習近平佢哋已經覺得我哋英國咧係已經好頑皮啊，已經好唔 like 噶啦，唔好再講啦，即係已經係咁啦。即係其實咧，阿彭定康咧個情況就好似呢個陳日君咁樣樣啦。 唔係大問題，你 即係少數嚟嘅。 你諗翻轉頭一樣、 就是，但係又少好重要。 就係佢喺英國嘅角度嚟講，就係話佢既然冇即係自從2012年咧搞奧運咧，你見到英國係承認自己只係歐洲嘅部分一個二流國家嗰陣時，佢就唔會同你講啲咩普世價值噶啦、 啊， 就全力係講啲好現實嘅嘢。喺咁去到呢一個狀況嗰陣時，喂，即係同你講咩香港道歉，香港都唔屬於我嘅。 唔係，但係咁講啦，我覺得就呢、這個而家嗰個 scenario 爆咗出嚟，即係嗰個評估爆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有個輿論影響力嘅，就其實嗱，因為其實而家輿論對呢個脱歐已經開始有啲轉向。其實之前我同阿教授做節目都引述過一啲民意調查啦，已經覺得開始呢、這個喂脱歐其實似乎係一個鬧劇嚟，係咪？即係俾人揾咗笨。 唔係，其實 係咁，確實係啊嘛。嗱，你本身你啲老一輩嗰班。就諗住就係話嗱，脱咗歐之後，你慳翻嗰個會員費，俾我做翻呢個老人福利，大家做唔到啊嘛。 咪更多嘅人佢嘅諗法就係咩？ 而家你仲俾分手費啊嘛，巨額分手費。 大英帝國嘅榮光國嗰啲係更加黐線啦。咁、但係你睇翻轉頭一樣嘢就係話，喂大家都知道係一個鬧劇一樣嘢，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大家唔投都投咗啦，喂唔通你去？去到而家就推翻翻，喂，唔好意思、我之前真係玩下嗰只咁樣 啦。嗱，其實如果你話覺得後悔嘅人咧，其實都唔係話冇機會嘅，因為咧，其實 舊年咧，舊年就唔靚 㗎。舊年呢一個唔係，舊年國會咧，其實係即係有個 voting 咧係好重要嘅，就係話國會係有最後嘅一個否決權嘅。如果 英国政府系对呢、這、一个对呢一个即系欧盟咧嗰、那个 deal 咧就倾得唔满意，系可以咧系国会有权去否决嘅。咁所以其实呢件事咧，呢脱欧成件事咧，其实系有可能咧系无限期咁样样咧。是延迟咗喺度 啊！即系你讲紧呢一个议案就等于美国就决定将呢一个嘅美国驻以色列领事馆搬去耶路撒冷一模一样。咁国会嗰边咧就已经倾好晒噶啦，但系总统可以用行政命令就将 拖住咯。其实就系、是、咁而时间上面系证明到俾你睇，或者亦都系即系 佢哋唔系否决噶，你 唔系否决， 好得意嗰啲嘢。 未倾掂咪得咯，永远咪未倾掂咯，日日都讲未倾，但系我倾紧噶啦，但系未倾掂啊嘛，系嘛？未有共识啊嘛？你证明咧嗰阵时呢个政改嘅时候，嗰啲咩政改三人组成日讲话香港未有共识啊，唔系咁啊，不断咁拖咯。其实我哋 同意就 系 咁简单。 系啦，即系你知咁大件咁重要嘅事情，点可以冇共识嘅啫？系咪？但系呢啲嘢你自己可以玩噶嘛？其实系。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晒各位，咁啊就呢一、這个下个礼拜我哋未必有节目噶吓，咁 啊即系都同大家拜个早年先啦，咁啊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啦，新春愉快啦， 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咁样样，咁我哋礼拜五下个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五咧，其实喺年三十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个新春节目嘅，咁就阿云图咧就揾到位大师嚟。即係大家會同大家去分析咧，嚟年咧嗰、那個叫做係流年運程嘅新肖嘅流年運程嘅，咁所以大家都雖然未必有大軍閥啦，咁希望大家就密切注意啦。 啊，多多捧場， 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